友情，哪来当做爱情，偏赞罗曼片段。从前错认了人，哪来当做爱人，连最早的天真。也许经过挫败创伤，不觉自怜自伤，世上并无梦里人。也许差错继续发生，依旧莫停莫等，偏曾遗落那声音。是你吗？轻轻远远荡入来，入我梦，是我好吗？更放信这一趟，真的看到了，真的找到你的声音。心中诗篇，让我添我故事角色，写我每段插曲，塑造剧情万千篇。就算删过每页每篇，加插剧情地点，也留着这一张纸。是如我悄悄落下来，乱我梦，是我好吗？偏偏想听一次，偏都听不了，听到一句已变低语。是如我轻轻悄悄落下来，乱我梦，是我好吗？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逢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电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。 唉，我最憎咧就系啲落雨天要出街噶啦，但系早两个礼拜啲旧同学咧已经约好咗，话今晚一定要出嚟食餐饭聚旧，冇见两三年，无非都系讲下啲八卦嘢啫，大家敷衍一下咁啦。那个香港仔咧，点可能喺 Vancouver 读咗两年书，连个差佬问佢：，哎，你架车有咩事啊？都唔识听啊！竟然仲举住对手，一直惊人哋翻差馆啊！ 真系丑啊！唔知点读呢个人啊？ 不知所云啊！你教 系咪你咧？已经系搵到工做噶啦？ 系啊系，不过而家 U Grad 有鬼用咩？又唔系俾人哋啊当系嗰啲一脚踢，话唔定啊阿雪咧，而家仲好搵过我啊！ 咦，系啦，阿雪，你而家喺边度做紧嘢啊？ 哦，我冇做嘢几个月啦。 哇，你 做得辛苦得滞，要大修啊？ 唔想做咪唔做咯。 诶、hey, ，你讲时间咧，成日睇表嘅。 唔系。诶、 hey, ，同我哋出嚟食饭，男友唔高兴啊嘛。 哦，唔怪得知啦，约你十次咧，九次都唔出嚟嘅。 哦，系啊，重点指啊，人哋嗰个系靓男友添咧。 喂，你个咩？ 撞过一次咁大把啦，不过比以前嗰个好好多噶。 咩？我而家冇拍拖啊。话冇拖拍，个个都好似中晒咒咁，声都冇得声。又系嘅，佢哋连人只手啊都未拖过，而我就已经历尽沧桑咁。唉，咁嘅场面啊，真系闷到发癫啊！未等埋单，我已经走先一步。八点几，一个人行翻去以前做过嗰间布贴嗰度。行嘅时候，觉得自己好似走咗入时光隧道咁，听住啲脚步声，就好似一路将我拉翻去以前阿哲嘅身边一样。嗰次又系落雨。 攰死人啦！次次 on sale 都系咁样嘅，净系改价钱牌啊，都改到我手跛啊，阴公！ 唉，仲系落雨添啊，真系闷死人！ 哈，你话系咪咧？呢正一死八公嚟嘅，有架车咧，以为自己好巴闭喎，阔阔阔，十足啊放屁咁样啊！ 哈，你咁多嘢讲啊，锁好门未啊？ 完全掂晒。喂，噗噗噗噗，你个死人头啊！够胆咧就撞死我啦吓！ 喂，神经病啊你，我哋都唔认得。 你个男人啊！吓、 啊，哇，你架车嚟噶？哇，好靓啊，好正啊！咦，点解我唔知道你有架车噶？ 你上车先啦、啊、喂。 喂 ，shit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同你食饭啊，我坐靓车啊，拜拜。 是但啦， 拜拜。咪住咪住，等阵，我咧摆明咧就认识轻友噶啦，咁啊借把遮俾你，算系咁啦啩。 行啦， 拜拜。啊，都唔见有咁正嘅第二春喎、啊。走先啦，拜拜。咪住咪住，小心我把遮啊，贵嘢嚟噶，名牌嚟噶，唔好整烂啊。 我真系唔明啊！冇拖拍嘅人，点解仲要受埋啲俾人放飞机嘅酷刑咧？ 小姐，咁大把啫，只一半嚟晒都得啩？ 乜系你啊？ 你惊遇夜色魔啊？ 话唔定我系色魔咧。 你叫咩名？ 你问我啊？ 你做咩咁尴尬啫？唔问你问边个？ 我叫阿雪。 阿雪，全名？ 我叫孔尚雪。 好听，我叫夏颂哲。你个尚系咪高尚嘅尚？ 哈，好少人会谂到呢个尚噶。 呢个尚衬你啊嘛。 系咩？ 我话系就系咯。 醉啫啫咁，哈！你啱啱做完嘢啊？ 可以咁讲啦。我特登嚟揾你嘅。 揾我？ 你信唔信？ 梗系唔信啦，你黐线嘅。 你系真系唔好识讲嘢。 对唔住咯，我讲笑啫嘛。 唔好随便讲笑啊，我会信噶。 咁我唔讲嘢咯。 真系唔讲嘢，一齐食饭。 吓？ 唔想就算啦。Taxi。 喂。 我送你翻屋企啊，你住边度噶？ 我。 嚟啦，快啲上车先啦，搭亲啦，快啲。 喂。 先生去边啊？ 呢位小姐话去边就去边啦，咁我哋去边？ 去边？去上环啦。 好啊。 你今日会害你啊？吓？傻妹嚟，上环咁大，你住晒咩？ 上环嘅荷里活道啊，唔该。 冇问题。 乜你咁得意嘅？ 好得意咩？吓。 哎，咁你呢，你住喺边噶？ 西贡。 西贡？ 对唔住啊，不过呢，你真係好古怪啊。 不如我哋去食饭。 吓？ 吓？食饭啦，咩咁多下噶？ 好啊。 你想食啲咩？ 是但啦。 我知道你想讲呢一句嘅。 咁系啊嘛。 司机哥哥啊， 点啊？ 对唔住，我想去转去湾仔。 系湾仔啦嘛。 系湾仔。仲行埋呢啲后巷，你惊唔惊啊？ 乜你觉得你自己个样好变态咩？ 唔系，我系有老鼠咋。唔使惊，我系惊我失态啫。啊，到啦，食咖喱，你掂唔掂啊？ 都得嘅。啲嘢啱唔啱食噶？ 哇，够晒辣，好食啊！ 见系你就特别整辣啲噶。 呢个老板娘对我好好噶。 系咩？喂，俾多杯冰水你啦，阴公食得辣真系好惨噶。 我得噶啦，唔该。 阿荣啊，喂，攞多翻纸巾俾呢位小姐啊。 嚟。 唔该， 唔好意思啊，我见你同阿夏生嚟，哎呀，我以为你都食得辣添。 上次啊，唔食得辣，不如唔好食啦。 唔紧要，其实都好好食啊。 如果好食嘅，咁你慢慢食啦。你介唔介意坐一阵先啊？因为我有个喺附近，我想上去攞啲嘢就翻嚟啦。 好啊， 记住等我。 OK。 王太啊， 点啊？ 嗱，讲明先吓，唔准收佢钱噶。 系我特登煮俾你食，我梗系净收你钱啦。 Sir， 我好快翻。 哎呀，你唔食得辣就唔好陪佢食啦。 我未试过食咁辣噶。 拍拖啊，梗系佢就你噶嘛。 吓？我同佢食餐饭啫。 老板娘，听电话。 啊，嚟啦嚟啦。你坐阵先吓，你要冰水咧，你自己等啦吓，唔使客气噶。 唔该。哇，唔得啦，唔得啦，快啲斟杯水饮先啦，辣到我啊！唉，咬到鼻先。 哇，明明唔食得辣，哎呀，点解唔讲出嚟啫？ 哇，乜你真系咁快嘅？ 你睇下你啊，辣到个鼻，哎呀！ 我都未试过，我点知 道？有啲嘢要量力而为噶嘛。 唉，好辛苦啊！但系有啲嘢咧，其实系冇得量噶。 饮食雪糕啊！ 吓？哦，原来你去咗买雪糕。 食啲雪糕咧，就会舒服啲噶啦。我要多谢你。陪我食一餐咁辣嘅咖喱。 唔该。切，乜你买咁细杯咋？ 吓，半公升装都叫细杯？ 做朋友梗系要坦白啲噶嘛。 时间会去到一啲新嘅空间，有新嘅发展。偶然翻返以前嘅旧地方，你会好诧异，过去嘅自己会依然好完整咁保留喺嗰度。等你得闲翻嚟，重温一下，回味一阵。阿志曾经话过，佢都唔明白点解啲人咁口爽，话过去嘅嘢就由得佢过去啦，千祈唔好望翻转头。佢成日都话，讲就容易。真系要忘记晒以前嘅嘢，会舍得咩？